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42节：狂助无实，谤助同学。汇编里面将这个意思说得很清楚，也举了不少的例子说明这个里面的业因果报。又引了一节佛在经上教导我们怎样与朋友相处。这一段经文不多，实实在在是我们必须要记住，而且要落实。佛言：人处朋友，彼此皆有五事。儒家的教育重视伦常，中国人讲的五伦，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。所以朋友在五伦之中。给我们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如何能够尽朋友的道义？佛给我们说了五桩事情。第一呢，是彼此若作恶业，当地相劝之。所以朋友有互相归过的义务。如果看到朋友做错事情不说，这就不够朋友，这不是朋友。但是规劝有理，是一定要守理，懂得理解，就归错归过，绝不当第三者之面。私下劝勉，这是朋友。这个父母的教诲可以当兄弟姐妹众人一起教诲，这个是勉励自己的子弟。而有外人呢，父母也不会说， 啊，总是要顾及啊儿女的情面。老师教学生，同学啊，在同学当中可以说，为什么我们是同学？老师不是教我一个人，是教所有的学生。但是朋友不可以啊，朋友只能够这个私下规劝啊，就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。啊，弟相劝止，相互的，我自己有了过失，我的朋友会帮助我啊，劝勉我，提醒我啊，我也要帮助我的朋友，特别是在佛法里头，佛法真正明了因果通三世啊，所以规劝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造业念恶，好像眼前觉得无所谓，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世间人对这些事理不明白。我们自己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恶习气很重，《论语》上讲，《论语》是孔夫子说：“朋友疏，师疏矣。”所以在现在，比什么都困难。啊，劝过不能超过三次，三次以上那就变成恶人了。啊，疏远，不但疏远，还结了冤仇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最难的事情，人情。啊，所以做事难，做人更难。真正通情达理，在儒家称为君子。啊，真正叫通达人情道理。通情达理到究竟，这是圣人。在我们佛法称佛菩萨，我们今天一生的罪业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不善，佛菩萨为什么不来规劝我们？为什么不能再教导我们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佛菩萨来教导我们，我们能接受？不能接受啊！三遍以上就厌烦了，也把佛菩萨看作冤家了。所以佛菩萨慈悲不来，不来是慈悲也，跟你保持好关系，不要好朋友变成冤家。给你疏远，等到你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想回头了，啊，六道里头吃尽了苦头，啊，有一念呢，觉悟一念回头，那好朋友就又来了，啊，诸佛菩萨这种做法， 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。不听忠义忠告，不听善言，暂时离开吧。一定要等他了，想回头了，再接近。这是感应道教的大道理啊。这是归物。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。第二条呢，就彼此若有难疾，当看顾调治。我们遭遇到困难，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这时候朋友有义务，应当要帮助。其次有疾病，疾病做朋友一定要照顾。也要尽心尽力帮助他寻求良医，帮助他调理。可是现代的社会确确实实是太难太难了，古人讲的天下大乱，究竟乱在哪里？我们一般人讲，社会没有秩序，社会治安不好，人与人呢没有善意往来，充满了欺诈，深入一层我们没有观察到，深入一层的观察，伦常道德破坏了，父子不亲，朋友不信了，夫妻无义了，这还得了吗？这真正之乱了。稍稍不如意，马上就翻脸了。这乱世，太平盛世，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。那么我们想想，治乱的根源在哪里？在教育。现在大家不讲古圣先贤的教育了，不但是遗弃了，还要极力把它消灭。这叫反常。左传里头有句话说，人气长则妖心，气长放弃伦常，放弃伦常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。佛家讲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又有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都居住十法界。这话说得好啊！天台大师 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发明的百戒千儒，就从这个意思发挥的。人要能接受圣贤教育，人中的天人，人中的佛菩萨，人如果舍弃圣贤的教育，人间的恶鬼，人间的畜生，人间地狱，人间的妖魔鬼怪，关键都在教育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舍弃所有的行业，从事于教学的工作，一切诸佛如来都作思示现，我们才晓得这个事情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。佛所做的世出世间第一等大事业，别人不能做的，别人做不到的，别人做不好的，他来做。我们要能体会得到，我们今天发心学佛，做佛的弟子，续佛慧命，在这个时代担当起如来家业，如来的家业就是教学，如何帮助众生真正觉悟了，这是如来家的事。所以朋友有困难，朋友有疾病，就跟自己有难、自己有病一样，全心全力去照顾，要有善巧方便，要有智慧。这个里头所用的方法很多，例子很多，《了凡四训》里头也讲到，如果朋友卧息气太严重，用卧的手段来对待他，希望他多受一点苦难，多受一点折磨，最后他成就了，这也是对待朋友之道啊！等到他觉悟之后啊，才感激啊，这个朋友不守恶意，成就我。卧息气有时候实在难改。养成习惯了，所以这个教学一定是在童年、中年以上没有办法教了， 也没有办法劝了。为什么？已经养成习惯。说了他自己想不想改呢？想改，想改也改不掉，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习气，这是凡夫啊。闻过能改，有勇气，有决心，有毅力克服自己意气，这个人不是凡人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无论是世法是佛法，有大成就的人多半是这种人啊，克己复礼，圣贤君子啊，在佛法里佛菩萨。第三，这彼此有加坏语，不得为人说。这是家里面有些不好听的话，所以家丑不可外扬啊。朋友有一些恶行，可以规劝，不可以对外人说。我们看看佛所讲的这几条，现在这个社会，朋友之间几乎完全都违背了。四者，当各相敬叹，不断往来啊，不得计怨。一定要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常常往来。记恩不记怨啊。尤其是新交的朋友。佛法里面常说，只论现行，不论以往。他以往做做些坏事恶行，但他今天他回头了，他觉悟了。中国谚语常讲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呐。年轻时不懂事，造作许许多多恶业，只要他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诲，喜欢听经，能够信解，能够奉行，他就是好人了。善导大师讲得好，语言不同。过去没有遇到善知识，遇到些恶知识，人决定大多数都是不定性的。不定性的所谓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吧。跟哪一类的朋友往来，他就学学他学样子嘛。回头就好。哪个人没有过失？所以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不是听不是圣贤人再来的吗？决定有过失啊。回头就好。祖师大德往往都做这些事情。 啊，我们敬重的祖师，诸位最佩服的欧耶大师，啊，印光大师，年轻的时候都爆发，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的，那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给我们做实现的。年轻的时候读儒书，啊，排斥佛法。到以后接触了，听到了，在后悔，啊，忏悔改过自新了，而成为佛家一代祖师。啊，那么看看他这个20岁前后，那我们在现在眼睛看，那是魔。反对人学佛的，为什么会反对呢？这是他实现。所以今天社会上多少人反对佛法，为什么反对？没有接触过，不知道佛法是会什么事情，只是听别人说人云亦云，人家说他是迷信，我们跟着说迷信，人家说的消极，我们以为他真的是消极，没有接触过，纵然接触到了，我们知道佛家的经典最晚也是南宋时候集结，虽然翻经的一些法师已经用最浅显的文字来翻，是那个时候最浅显的文字，我们今天读这些经文呢，还依旧还有困难，何况佛在大经上明白告诉我们，佛法无人说，虽知不能解，要想解理解佛法，一定要与善知识，有人给你讲解，帮助你学佛，帮助你读经，你才会懂得。我们现在学佛明白，我们有义务帮助我们的朋友，把佛法介绍给他，以善巧方便消除他的疑惑，事出世间圣贤都教给我们，我们只记人家的恩德，绝不记怨恨，我们知道恩德是真实感情的流露，怨恨都是种种误会，不是真的，何必把它放在心上。第五啊，这是讲共财，彼此贫富不等，当用福计，不得互相诽谤。人在世间，由于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，所以决定不是平等的，那么有财富的要懂得帮助朋友，常常周济他，扶持他，决定不能回报，不可以轻慢， 这是教给我们与朋友往来之道啊。与这个相反，就是狂助无师，帮助同学了。啊，朋友，在儒家讲，同学叫朋，同志叫友。啊，所以友比朋要亲得多，友是同志啊。志趣相同啊，朋是同学，同学不一定志趣相同。在五伦之内，一定要懂得啊，决定不能够欺谎啊，这个欺谎不可以啊，毁谤更不可以。我学佛也就要从这些地方落实啊，从这些地方学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